賭場裏面有細路啊， 係啦，但係佢哋佢係諗緊呢樣嘢，因為佢覺得即係佢個麥裏邊正常一個成年人係 半夜三更，其實賭場又冇分半半夜三更，你廿四小時都有 都冇細路㗎啦嘛， 係啦，但係就冇嚟會有個細路咯，係啦， 係啦，咁佢但係佢個麥就覺得呢個窿係唔會一個正常成年人男女都好攝唔入去嘅， 嗯， 跟住佢就話，我就突然間諗下諗下，係咪啲小朋友走失咧？會唔會啲賭客帶啲小朋友喺樓上走失咗落咗嚟咧？哎，唔好理啦，去完之後諗住過去。再去開門啦，佢開門嗰刻個人仲喺度，但係今次佢望真啦，係一個成年嘅男人， 係 個樣嚟嘅， 係， 但係佢就嗰下我嘅愕然，佢仲諗住喂細路嗌住咁入去嘅，跟住佢閂翻道門。佢又真係算幾好，可能佢自己做偏門咧，佢冇尖叫冇慘叫，好冷靜咁走翻出去。跟住就同佢個客講：，我今日唔係好舒服，我聽日再陪你到。跟住咁，但係其實澳門人佢哋都幾信即係可能風水啊、拜神噶嘛。 唔係做賭場都一定信嘅啦， 係啊。咁跟住佢就嗰下就即刻回衝咁翻去。跟住到第二朝就求等嗰啲廟啊，最早開，因為澳門有兩間，即係除咗媽閣廟，仲有兩間廟，佢哋本地人中意拜噶嘛。 嗯。 等嗰兩間廟開門衝去咯，去收驚啊！ 係係。 因為佢哋覺得總之喺賭場遇到呢啲阿飄咧，一般都唔係咁好嘅。 嗯 通常係賭鬼，賭死咗嗰啲鬼。 係。 即係可能佢死咗之後都仲要賭嗰啲鬼咯。佢覺得佢哋對佢哋啲生意唔係咁好，同埋。馬仔有分很多種噶嘛，有隻係騎死噶嘛，有隻就係等你慢慢搣、慢慢搣、慢慢翻嚟噶嘛。我呢個客正正就係騎死嗰只嚟嘅，所以佢就個心梗係覺得唔安樂啦，都唔知係咪之前騎死嗰啲嚟嘅，跟住即刻走去拜神啊，諸如此類啦。總之做曬所有嘢啦，跟住從此以後佢啲客話要去著龍，佢都話唔去，另一個隔離 去另外。其實係咯，咁多間係咯，而家澳門啲賭場多到咁樣，同埋仲何必要去間舊嘅咧？ 唔係啊，因為係佢個客賭開著龍有錢賺， 哦， 有錢贏， 係。 跟住佢咪而家將支水到佢個客，佢咪以後唔使踏足嗰度咯。 係。 佢水到佢個客個隔離新嗰間， 係 實主牌。 嗯。 咁先至解決咗個問題啫嘛。佢話從此以後佢真係好驚再入賭場嗰個範圍啊。 係。 佢嗰、那個因為其實佢哋嗰邊最興。困住禁锢的是那栋嘛，是着龙最近最近码头嘛，一是就回力， 回力咯，回力近啊，如果 回力都近噶，回力都跳不少啦，嗰间 吓回力点样咧？ 啊回力我冇去过，因为我嫌佢残又嫌佢旧，兼夹我唔到钱嘅， 系 我要去嗰度做咩咧？有冇嘢食？ 系啊，冇嘢食咯，就系间呢个咩咯大班。去揼骨， 咁我去揼骨，我去珠海啦， 系 珠海有几靓，御温泉嗰啲。 宇温泉都有鬼嘅，你知唔知啊？ 我都聽聞 係啊。係啊，宇温泉好猛鬼添啊！ 咁我就冇想宇温泉嘅。 係，我都去過兩次嘅，係啊。咁就就叫做咩啦？遇唔到啦。 呢個緣分嚟。 我係想遇下睇下啦。 同阿黎生講一樣，你同佢冇戀愛嘅緣分。 因為咧，好多人咧同我去完翻嚟咧，就唔好話就係宇温泉嘅，其實好多個温泉旅館咧都會有嘅。係啦，上兩集我哋都有提過一啲日本温泉旅館啦，但喺內地嗰啲咧就都好特別嘅，因為嗰啲有啲假温泉啊，咁啲假温泉裏邊咧就有一啲即係有啲鬼喺度咧，好得意嘅。咁啊，呢啲鬼咧就好中意咧就就變咗嚟講咧，佢冇咗嗰種真係嗱，如果有啲真嘅温泉咧，係啦，冇錯，佢有啲硫磺味啊，或者係一啲叫做礦物喺度咧，真正嘅礦物喺度咧，佢真係有一種辟邪作用。但係呢種假温泉真係冇咗一段時間咧，啊咁樣，但係佢哋其實咧，唔好話人中意浸温泉咧，其實鬼都會中意浸嘅，知唔知啊？ 有感覺嘅咩？ 係啊，你點知鬼冇？ 啊，咁啊係，佢哋都係人嚟嘅啫。 係啊，咁樣佢哋咧，其實佢哋都中意浸嘅。有陣時你逢呢啲咁嘅温泉咧，都係呢啲廿四小時噶嘛，好多時都係廿四小時。咁咧有陣時半夜三更咧，我聽過嚇就話喺呢啲咁嘅假温泉嗰度咧，半夜三更咧係竟然好多人，好多人喺度浸。咁你又冇諗到點解咧？又唔係大時大節咯，點解會 戲院全院滿座一樣效果？ 係啊，好多人喺度浸嘅。咁咧到你落去浸咧，你落咗水，發現啲人唔見咗。 哇！ 你落水之前見到咁多人啊，喺是但啦，個池都咁多人啦，咁啊求其落一個啦，落到去之後，冇曬嗰啲人。 咁即係其實所有人類嘅娛樂設施，其實佢哋都係要共享噶，應該都係特別多噶。 但係真温泉就好啲咯，嚇。 有啲硫磺。 係啊，因為假温泉咧就相對係特別係。惹到呢啲鬼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陸嗰啲仲要懶係園林實景嗰啲咧，陰暗位又多咧，可能嗰啲又聚翻多少少咧。 係啊，而嗰啲陰暗位嗰啲園林實景都係假嘅，好多啲大陸好多假嘢。 基本上大陸嗰啲全部都當假得㗎啦。 啊，除咗騙子之外，全部都係 冇錯，騙子係真嘅。 除咗騙子之外，全部都係假的。 係 啦，係咯。咁我哋講個賭場係咪未講完㗎？所以仲有頭先講馬仔啦， 一個馬仔啦，咁仲有一個就講 dealer。 啊 ，dealer 即係咩咧？ 派牌。 係派牌。 係啦，咁呢個派牌咧，其實新人同舊人咧，佢哋會兩個教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佢聽，如果你見到嗰個賭客係唔係好正常嘅時候，唔該你即刻離台。 係。 去休息下乜都好啦，其實舊人會教佢嘅。咁我呢一個客人咧，佢就都不算新的，其實他在其他地方有做過的，只不過他這間是第一次接手的。那這間呢其實就在氹仔的，都頗大間，什麼人那間，那他做，因為他不漂亮，所以他就做大大地那些的。咁又跟住， 即係但係即係叫做咩席啊？嗰、那個叫做 貴賓廳就冇佢份啦。 係啦係啦 係啦，因為特貴賓廳你嘅資歷夠啊，樣貌又要捐好少少先至會做到啦。咁佢就唔靚，咁又普普通通啦，又新入行冇乜經驗，就做大大地嘅。咁其實佢就如常啦，因為其實佢都做過之前做過半年至一年時間到其他公司嘅都係派牌，咁佢照派咯喎。跟住咧，但係佢有個朋友做咗幾日嘅時候，即係佢有個朋友喺裏邊做緊噶啦。咁佢話：喂，你記住喎、哦，你本身大概咧咩鐘數？夜間嗰啲鐘數嚟嘅。佢話唔知三點零鐘咧， 唔好錯。 會有個男仔咧，真係男仔，佢話後生仔嚟嘅，廿零三十歲嘅，佢就會埋台到喪到賭到你收工，佢都唔走嘅。跟住我嗰個客就問佢：佢有咁多錢咩？佢話你唔好理啦。佢總之佢就會一直喺度喪賭啦，然後跟住你俾佢繼續賭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離台走噶啦。賭下賭下咧，你就會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啦，咁樣咁佢就冇詳， 即係 佢冇詳細。 嗰啲錢唔係錢嚟嘅， 佢冇詳細講。佢就冇詳細講，但係咁佢個 friend， 即係我嗰個客人就聽完之後，咁樣見到先算啦，咁佢就照做啦。咁做嘅時候咧，咁就真的聽他的朋友說那個時間到就真的有個男仔坐在他的台上，坐在他的台上，其實他們本身會有籌碼的嘛，那個男仔他不是拿錢來換籌碼，他真的已經拿住了籌碼的，他開始賭啦，賭賭賭賭賭，他發覺不對路喎，咁似你形容嘅，同埋點解嗰個人越賭個面色越難睇嘅， 輸得緊要咯， 贏嘅， 贏錢， 一直贏錢嘅。就因為佢本身佢哋啲賭場有機制噶嘛，如果嗰個客贏得太多鋪嘅時候， 就封台啊嘛， 封台或者叫禁鐘，可能叫佢轉人或者諸如此類啦。禁咗好耐鐘，點解都冇經即係冇主任嚟轉嘅咧？個男仔係一直係咁贏噶， 係 一直係咁贏噶。佢搭到嗰啲籌碼好大堆噶啦，一直贏冇輸過。跟住佢就唔對路，但問題佢哋本身啲攬你冇得離台噶嘛。卒之俾佢搞到最後一張。牌要換牌啦，部機佢會自己響就會通知主任噶嘛，冇牌啦，跟住先至嚟得到。跟住個主任就問：喂，你本身唔係十五分鐘一個 break 嘅，點解你頭先唔撳鐘叫我換人？跟住佢就同佢講：唔係，我撳咗好耐鐘噶啦，長撳咗好耐啦。跟住佢話點解？你見唔見到我全部都中曬啊？俾人哋佢哋百家樂民乜裝閒裝閒，我唔識佢哋裏邊嘅內容啦。跟住個主任望。他話嚇邊有啊？佢唔係咧，你望下嗰個賭客啊，嗰個賭客，跟住個主任一齊話：哦，佢成日係咁賭噶啦，你而家望下佢個樣 子。 跟住一擰轉頭望，跟住我個 friend 真係從此以後就轉行。 係係。 佢望翻佢嘅時候，嗰、那個男仔咧流緊血啊，塊面。流緊血，又跟住佢就已經嗰下嚇到。暈了 唔係話一樣參扶啦，總之就係、是嗯嗯嗯，然後跟住個主任冇話，其實個主任好憎你啊。 嗯，點解好憎啊？我真係整蠱喺佢 臨尾，你仲要叫佢望嘅？ 即係其實佢哋個個都知噶啦，係咪？ 全部都知噶啦。 係，全部個個都知。 因為其實佢哋後期咧，嗰、那個主任就唔知道可能真係內疚嚇死咗佢咁滯定點啦。總之辭工好急就辭工嘅時候，佢就講翻個事實俾你聽。呢、這個男仔咧就賭輸咗錢， 嗯， 輸到爆咗。 嗯 他還要真的借錢來輸給那些馬逼迫他的時候，是他就被人夾上樓上酒店房， 是就跳下來， 沒錯了，是 下 來的，是他說就是這個人來的，不是很久之前的，他說、哦、但是他幾年前賭的、 哦、 但是他本身是那些爛賭那些賭性很厲害的那些， 但 我最關心就是呢他賭回來，他不是賺錢來換馬，他賭那些馬，咁嗰啲馬係咩人嚟嘅咧？我又好關心一下。 佢唔係啊，佢哋嗰啲馬，佢最終咧，我個 friend 即知著又再問個主任嘅。喂，咁佢啲馬係啦，同你一樣有呢個問題，啲馬俾佢嚟，係你睇下陰司紙咯。喺某一張台換完之後，跟住你就喺某一張台度嗰堆後邊收嘅錢就係陰司紙嚟噶啦。係。但佢會係換嗰張台，但佢會走嘅喎。係。佢唔會喺呢張台度嘅喎。 係。哦，咁得意 啊！跟住但係 佢唔喺度寫咯，攞咗啲錢，攞咗馬之後走去第二張台啦。 但係佢又奇嘅喎，佢係話問翻嗰個主任咧，佢話呢一個朋友仔出現嘅時候咧，佢、 嗯、 一直都會贏嘅喎。 嗯。 同埋佢一佢個底佢哋底下個鐘會一直壞嘅喎。 係。 壞到本身冇曬牌而響鐘。 咁樣其實咧，嗰啲咁樣嘅主任咧，一早知道咁樣都係知道係嗰個鐘數嚟㗎啦。咁樣就其實就喺嗰、那個喺嗰個鐘數，除非特登整蠱嗰個人嘅啫。如果唔係，好老實講，就係揾個知嘅去做，反而好地地啊，反正都知㗎啦。 但係就係知嘅冇人去做嘛。通常俾呢啲叫菜鳥的人士去啊。 一 係 嗰個鐘數封台咯。 咁開 咯， 老實 講，又喺台都係輪流休息噶啦。 係，但係問題老實講真啦，佢話其實佢想封都冇得封啊。個主任話，佢都不定期唔知邊張台坐嘅。 係，咁點封咧？即係嗰個鐘數，知道鐘數啫，就唔知道去去邊張台。係 啊， 嗯，係咯，嗱，咁啊，賭場大家嗱，美容院大家聽過啦，聽完之後唔知道夠唔夠膽去，賭場聽埋啦。咁去賭場，如果你有一日咧發現隔離有個人咧啊贏錢都黑口黑面嘅，咁你小心啲哦，話唔定嗰只 就係佢， 就係鬼嚟嘅咯。一陣間翻嚟再講其他嘅故事。 第一集的嘉賓請來 Dr. Bear 當然就要講一宗重案、嗯、林過雲雨夜屠夫， 原來在暗角的地方，林過雲收埋了一個個密封的膠樽，裡面浸住的居然是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官， 他是想解開、嗯、不過他很明顯是沒有學過任何東西， 只是很求其、 啊、所以他初初都好亂下嘅，同埋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即係我所知就佢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嘅陰道，跟住就連埋佢有少少嘅盤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嚇，黐 住。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盤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盤骨嗰兩橛一定要鋸噶啦。 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是？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呢？好啦，我哋介紹一下馬後炮先。咁因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會講下佢咧一啲行內嘅秘聞嘅。 咩行先？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我曾經喺機場咧車到一 pair 外籍情侶啦。咁、外籍嘅情侶，你知我咁肥坐喺右邊啦，那個男啊坐喺我後邊，那個女仔咧就唔知點解咧。擒咗上個男人度咧，

又是这样对着两张床咯。 嗯。 哎呀，为什么这里度度都有镜呢？ 为什么度度都有天花板整块镜在 这里呢？是啊，为什么度度都有呢？那这个就后话问啊导游。啊，导游住个好贱格，他到最尾嗰日收咗小费先跟我讲嘅。 嗯。 咁呢个就后话先啦。跟住我哋本身最终嗰晚系下场系点呢？我老豆阿妈就半夜三更费事入我间美房啦，佢讲到好似好恐怖咁样。咁就全部屈蛇去晒我阿妈间房度，全部喺嗰间房瞓。到第二朝瞓醒咧，我妹又继续地好冇雷地劈我自己去攞翻啲行李啦。咁落到去嘅时候咧，最终到俾小费嗰下咧。他說這間酒店呢本身、其實是 motel 來的，真的、 嗯、本身即是真的那些時鐘酒店， 是啦，但問題他就在那些湖畔啊、懶靚啊那些、嗯、他就 得浪漫一點， 是浪漫一點，四五層而已，我那裡是四樓，其實他第五樓已經是頂樓來的了、嗯、他說其實呢本身你們這麼多個人睡的房呢其實都沒有問題的、嗯、他那些按照裝修啊你們做試過效果有問題的那間是你那間萬字房而已、 嗯嗯， 我話你咁對我好啊， 咁關照你， 咁關照我啊，跟住佢就講翻出嚟，佢話原來係有對新婚夫妻啊，旅行蜜月，唔知做乜事嘈 Q 咗交，然後跟住最終第二朝就男嘅退咗房走咗，個、嗯、女就唔知去邊， 嗯， 咁然後跟住個女嘅唔知去邊啦，咁繼而可能佢啲阿女家嗰啲家人就報失蹤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呢間房係清理咗之後，跟住繼續一直又租出去嘅。 嗯。 直至到開始有臭味出啦。 嗯。原來即係床屍。 阿女屍喺個床架下邊。 係。 就一直期間就唔知道可能都有十幾個一 pair pair 嘅瞓咗喺上面噶啦。咁、嗯、但係其實嗰件事係話都發生咗幾多年，都成四五年前噶啦。 係。 即係當時嘅四五年前，而家應該係成廿年前啦。 係。 咁然後跟住。我話嚇你俾間咁筍嘅我，佢話我都唔想噶，本身諗住我瞓嗰間嘅，但我自己上次瞓過呢間都有問題，我咪走咯，嗯、我咪俾你瞓咯。 唔係，我個導遊都幾唔啱喎，就算係啊咁樣都唔好嚟同你講啦，啊結過咗骨就算數啦，係咪先？ 因為我追問咗佢咁多人。 哦。 我就話我俾多啲小費你啦，你講我聽啊。嗱，我唔嬲你嘅。 係。 我講曬呢啲嘢出嚟，喂，咁你都要俾我知道啊！即係你話當去酒店開咗本聖經之有嘢。但問題你成個萬字咁擲住，我都要知啊嘛。 但係而家你都係冇事發生啦。 我就冇事發生，除咗電視聲嗰 part 啫。 係咯，都係冇事發生。 但係問題個導遊最終有同我講咧，其實佢自己對上嗰次又係帶嚟呢一間，因為佢做呢一個旅遊團一定係包呢間酒店嘅。佢、 嗯、 就瞓尾房嘅，佢話對上嗰次佢瞓完之後，佢真係唔敢瞓呢間嘢。 咁呢個導遊都唔啱啦，應該自己瞓翻啦，俾翻俾啲房客唔啱啊佢。 唔係啊，你知唔知其實佢講翻俾我聽，其實我哇～其實我如果我是他我都不敢睡了、 嗯 即是他前段好像我一樣的聽到電視聲，但他 一條人睡的啦，不知道為什麼外面有電視聲的，那然後跟著聽到電視聲，他以為是那些電視有時會教時間毛啊幾時會自己著的、嗯、是說這些來的，跟著通常做得可能領隊導遊那些他們自己大膽一點啦，他說是整晚沒有教好睡，不斷被人推落床推落床推落床很多次，推完落床都算了，咁我推落床，咁我咪行去第二度，隔篱张床都仲可以瞓得噶嘛，嗰张床就仲惨， 嗯， 掹被咯，你瞓瞓下俾人掹被咯，跟住都算啦，掹被俾你掹啦，好攰好眼瞓啦，今次唔嚟呢啲呢一套啦，今次嚟系 feel 到有个人坐喺张床度啦，跟、 嗯、 住、 嗯嗯、 慢慢褪上嚟，即系你嗰个倒后嗰个动作，你坐上去张床，跟住慢慢上床嗰个动作。跟住佢係 feel 到佢嗰個人，佢嗰個感覺係人啊嚇，喺佢背脊後邊嗰下，佢哋做咗咁多年呢啲嘅時候，佢自己係唔管凍啦，佢知道發生咩事啦，即刻乜嘢都唔好理，衝出房，攬住自己平安符衝出房，話去換房，冇房換，冇房換，冇房換。然後跟住其實係點解佢會知道呢件事發生得咁清楚咧？係因為佢嚇到咁樣嘅時候，嗰、那個店家卒之。好老實咁樣全部講一次佢聽咯，我就住咗嗰間，其實最終我好彩我冇住嘅、 嗯， 其實可能我瞓咗落去阿女士張床，可能我都會俾佢㧬落牀噶。 咁啊係，係 啊， 咁樣其實呢單嘢咧有條女屍喺呢個床底咧，我哋又同呢個東頭灣道99號 cross over 咗。嗱呢單案咧，我會交俾阿花家姐查下， 看查不查到呢，究竟呢個女屍咧，究竟點解會俾佢男朋友埋咗喺個床架下低，而隔咗幾日先俾人發現？究竟係情殺案啦，定係呢一個有預謀嘅謀殺案咧？ 係咪？我諗應該似情殺啦。 似啊，或者我哋去揾人問米，招一招佢上嚟睇下。 問咯，但係問題其實而家呢一棟嘢咧都冇咗噶啦，因為 成棟拆咗啦嘛。 唔係拆咗。 啊、 地震冧曬， 哦冧曬， 因為我哋嗰陣時候認得，又好記得嗰棟嘢噶嘛。睇地震嗰陣時候影日月潭嗰度，咪成個邊位全部崩塌嘅，就係嗰一粒咯。 嗯，咁樣冧咗都好嘅、啊，你再喺度咁計，嗰間房咁都唔知道點算好。 咁啊係， 係啦，今日多謝 X 小姐啦。嗱、啊，你應承我一樣嘢，帶啲朋友上嚟我哋節目裏邊， 得冇問題、 啊，去做我哋嘅嘉賓啦，講下你啲親身經歷啦，因為我哋啲聽眾咧好中意聽我哋嘉賓講親身經歷噶。今日多謝你 ，OK， 好， 拜拜， 拜拜。